飘荡荡，我的小小天堂想要抱住风光，一阵阵热热轻浮飘来，让我拥你入怀，一丝丝浅浅微笑醒来，再也不要我离开、哎、我却摇摇晃晃为你如风起浪，心房悠悠荡荡，相思放不设防，你让我抛开人海茫茫，岁月飘飘荡荡，我的小小天堂想要风风光光，心花怒放。月光光火一转身依旧心慌，泪汪汪海蓝蓝月亮如水，天空发光心闪亮，不可以等我等到天亮，翻来覆去胡思乱想，忍不住我却摇摇晃晃，眼里无风起浪，心房悠悠荡荡，相思放不设防，带着你逃开人海茫茫，随意飘飘荡荡，我的小小天堂想要毫不风光，一阵阵热热轻浮飘来，让我拥你入怀，一丝丝浅浅微笑醒来，再也不要我离开，我却摇摇晃晃，为你如风起浪，心房悠悠荡荡，相思放不设防，你让我飘开人海茫茫，随意飘飘荡荡，我的小小天堂想要风风光光，心花怒放。一阵阵柔柔清风飘来，让我拥你入怀，一丝丝浅浅微笑醒来，再也不要我离开，我却摇摇晃晃为你无风起浪，心房悠悠荡荡，相思放不设防，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，随意飘飘荡荡，我的小小天堂想要风风光光，心花怒放。 气息 给的惊喜像一颗兴奋剂，南方阳光满溢，台北足迹飘于冬季。你说别忘记早晚交建议，谁

感伤。哦，竟因为你梳直我的长发，不见任何变化，天真的准时回家。 每三天